兄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忙了一上午的你，是时候放下紧张的工作，给自己一个放轻松的机会。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纪念库，我们一起出发。 It's all because of

分手后头一次接完他的电话黯然无事，昨天的眼泪是明天的事，青春就该有故事，想左转想右转都会有新的答案，世界很宽，越是难越勇敢，什么都尝过苦过才好玩，自由被在放假之前不确定过安的享受孤单，在放假之前就让我一个人享受孤单，自由被在放假之前我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 关注一下娱乐方面的资讯，非常蹊跷，人民日报客户端和中国电影报业之间发出评论，指责豆瓣和猫眼电影的评分机制有失公正，甚至影响了电影市场。那质疑猫眼专业影评人凭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似乎几部大制作的电影打分出现了偏差，电影评分网站要负大责任了。 挺着胸勇敢地面对呼吸的风，伤心总是带不走痛，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没用，沉默完完全全把你放在心中，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面对你都说不出口，看你离开我，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你回头笑笑的看我，我心痛痛的挥手，眼泪在心里流， Baby don't go don't go，I feel something.

情已是相濡不老，相爱深深甜都看不到，永远世世代代心头少，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说到影评机制，这个是影视行业不可缺少的环节，是对电影产品的有效验证器。行业报刊还有娱乐媒体以及极少数的影评人士合力构建属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影评体系，彼时的影评还是与电影创作关联，甚至能够影响生产过程的专业领域。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要听到《你会不会变》，是爱青春手卷。 忽然间你的心就不见，坐在我身边，看着你若有所思的双眼，把我放逐到另一个世界。交谈间有些客气字眼，点缀在你淡淡的文件，看星光满天，寂寞悄悄地上心之间，你会不会变？为什么今晚霓虹有心绪感觉？你会不会变？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危险？我多希望这是个错误的幻觉，我多希望这是错误的幻觉。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危险？我多想。

在暗红夏天，我很闲，刚刚正式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券。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女人青春像张信写的下手卷，爱情啊像停止摇就往下掉的呼啦圈。而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去我的恋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总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啊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兽，看着秋自太有内心中穿越眷泪的线。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影评从平台内容然后到意义发生了变异，进入门槛被消除，对行业和技术的关照被基于影评之后的体验和情感。那影评由原来的专业化、学术化、精英化的变成了大众化和草根化，进一步将大众的影评体现进行了量化，为大众提供电影品质参照值的同时，也留下了营销的空间。 王子祭拜小时候 是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叫我这么记得他好吗？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纸飞机快飞吧，快乐方法并不复杂， 迟迟的未来。

下，爸爸一起走，闹得人魂发光，走了不这样，让你慢留一下，爸爸一起假装，让流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你慢留一下，爸爸一起假装，闹得人魂发光，走了不这样，让你慢留一下，爸爸一起假装，让流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怎么天都想不到吧，这无用的浮现问，怎么好玩想不到吧，只要音乐跳得吧，

甜蜜给你不够归还，结果太酸我看着办，爱情谁能平淡的一人一半，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打扰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轻，爱也不要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肉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轻，爱也不要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肉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轻，爱也不可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肉捆绑，被你的影再坚固的心也轻，爱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 说到影评平台啊，这种有备而来的集中质疑，无论是来自于权威还是资本，那这种建设的都是比打分有误差更让人心生寒意。受其影响的豆瓣创始人阿北只能发长文来解释评分体系，而猫眼呢更是下架了专业影评的功能。对于评不准的质疑，会不会引发不让评的笑杀，令人担忧。 这个城市那么吵，不能赶走我寂寥，冷冷的陪我睡不好，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让你的气味把我绕，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死了，再闭上我的灯，能不能止痛，一生另一段的梦。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等你到天亮，等待铃声响，对着电话说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能不等你，上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话题最带劲，前面的女生会好 happy， 上面早就幻想自己是巨星，戴上太阳眼镜就更贴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和老公小孩全都留在家里，下班就叫妈妈去参加，前面的女聚会好 happy好 happy。 说到影评，我们应该谈论的是尺度，而不是去批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评论领域里面，没有比这更好的思维逻辑了。不太好的电影，即使驯服了用手投票的打分体系，也没有办法说服观众用脚投票走进电影院吧。电影口碑依赖评分，指责他们破坏中国电影环境，只有过豆瓣猫眼，咱们不背。 回头想想，心情已经停摆太久，除了爱，似乎我一无所有。不是逃离，不是刻意追求什么，只听见风中有声音呼唤我。爱得太浓，要一点时间空间来调和，靠得太近反而会习惯沉默。除了爱情，除了工作，我怎能任时光蹉跎，安奈的心一发就难回头。